他糖尿病很好医啊，疝气丸喝一喝就好了。那这个就回去想要当你家的救世主啊？那不是的，像我们这种啊，跟人家讲说吃什么药对不对来治糖尿病，其实我觉得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风险是最差的。所谓的差是指说，不是医疗，是人际关系的风险。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哦，你的患者哈、哦，他就会一直打电话来，然后很急切的跟你讲说，你给我们吃了什么中药啊？我这礼拜去量血糖，我没有降啊，血糖没有降啊。然后如果你跟他解释说，哦，我们这个药是让你身体能够吸收糖啊，主要不是在降血糖啊，怎么样？然后他可能过了一天就说，可是我又去量血糖，血糖又没有降啊。你会发现说，你会觉得说这人是不是已经疯掉了？就是说，为什么已经跟他讲了说血糖不要担心，还要这个样子？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对于长期的在西医院管控的患者来讲，担心血糖就是他的整个身体本能跟心理结构上面唯一需要做的事情。那对于这种一般的患者来讲的话，糖尿病不担心血糖，那要干嘛？对不对？他就那如果不要担心血糖的话，那根本糖尿病这个病都不用医了吧，对不对？所以就一直在跟你撸血糖这件事情，然后就不停的撸，不停的撸，然后到最后两边都觉得很烦，然后觉得很伤，这样子。就是所以实际上在用中药去处理糖尿病的患者的时候啊，很如果你不妥协的话，就变成病人必须要让步，他必须要做到不担心血糖的问题。如果病人不妥协的话，我觉得我们医者这方让步是更不好，就医者这方会开始怎么样的，就因为对方担心血糖嘛，所以就会设法做一些方子是喝了之后血糖会降的，但是这不一定是很妙的解决方法。因为我想我们看到张仲景的这个肾气丸的这个相关的论述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其实古方的世界对糖尿病的看法算得上是相当精确。那你不从这个很正确的角度来处理这个疾病，然后在那边绕一些奇怪的歪路给人家降血糖，这样这样搞，那样那样搞，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啊。像现在的人因为糖尿病啊，怕这个血糖，然后呢弄到这个元气大伤，所以说元气大伤就是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对不对？所以稍微我觉得光现在这些，我觉得现在这些社会上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活死人，觉得他们没有死，可是他活的已经没有什么活人的快乐了啊。就是那种比如说像是那种过去这些年来那些怕胆固醇，对不对？怕胆固醇，怕来怕去，然后就是所有能够吃到胆固醇的机会都不吃，然后变成就是人的阳气变得很虚很虚，然后说是什么要清身体，要排毒。我觉得排毒这个观念也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像人的身体主要就是要元气旺盛，新陈代谢好，身体就能够把不要的东西丢掉，对不对？就是让但身体要有能量是最优先的。怎么会说把吃一些冷冷的东西让人家一直拉，然后一直这样的很虚的东西，然后认为这样子可以排毒，然后好为了排毒，然后就吃一大堆那个生生冷冷的，然后什么青菜水果，然后就是连那么难吃的小麦草什么都有人要喝，对不对？就是那已经人类的本能都被扭曲掉了。然后这个像那个种在墙上的那个石莲花也要掰下来吃，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这是我们这是台湾，这是什么饥民还是灾民啊？菜价真的是太高了，是不是已经吃不了正常的食物了？那这个然后就这样子搞啊搞的，然后到最后身体就弄到气血都已经虚到不行，然后变得更难收摊。也就是我要说这个是因为我们本来啊，如果以张仲景时代所观察到的人，如果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的话，本来这个病肾气丸这样子附子少少，肉桂少少，稍微引火归元一下啊，把体质调好就好了。可是呢到了近代要治糖尿病，比如说今天有发医案，同学回去可以自己看啊，就是这个 像是谭树渠在治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附子啊就放得很重，有时候一天份的肾气汤里头啊，附子都放到五两八两那么多。那你说这附子怎么会放到比地黄还要多？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奇怪的理由啊，是因为那个病人在开始吃中药以前啊，他之前的保养方法已经让他变成极度的虚寒体质了，所以那个附子就是说是引火归元，这已经没有火可以归元了，是整个人都已经掏空了。所以这样子那个虚冷虚冷的人，你这个等于是同时要做回阳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教真武汤的时候也有讲到说，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真武汤来回阳，对不对？真武汤里头再放一点补肝药啊怎么样，为什么要有这些变化的方法？就是因为就是糖尿病的人啊，自己为了保养那个血糖啊，摄取的糖那么少，每天吃的那么清淡，那根本离那个尿毒症都只差一步了，对不对？因为肾脏已经虚到不行了，所以你在治的时候啊，都会开始有一点偏掉啊。所以到今天就是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你到时候要加多少回阳的暖药，那到时候在临床观察啊。如果他的就是他的开始的，也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我们今天在面对他的时候，可能你开始接触的时候面对到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白通汤症的人，就是已经是阳气虚浮在外面，然后底下都是冷的之类的啊，或者是四逆汤症的患者，或者是当归四逆汤症的患者，就是这种病家自己制造出来的严重虚寒体质的问题啊，就变成另外一层的障碍。那如果这些障碍都还能够阶段性的克服的话，那到最后用这个肾气汤来做整体的解决啊，那直到现在我觉得肾气汤都是很不让人失望的选择。那当然我们如果以这个经方医生哈，临床上面如果要讲到所谓的退血糖的话，其实经方的世界退血糖大概只是基本的只讲四个字就讲完了，就是经方要讲退血糖的话就是什么石膏附子讲完了，就是你随便搞一个汤剂啊，里面有相当重的石膏，有相当重的附子，这样的结构就可以退血糖。就是你真武汤加石膏也行，白虎汤加附子也行，就是那种你自己去制造啊，就是一般临床上的基本盘，但你看它的体质大概怎么样，你自己调都没有关系。你甚至我们说这个他的本来这个病机就是五脏阳虚嘛，对不对？六腑在烧嘛，那石膏就直接从六腑里面的这个最中轴啊，这个阳明胃的这个区块，胃腑这边把那个热清掉。那是附子呢，反正就是补五脏的阳气嘛，尽量补。反正人通常也已经蛮虚了，所以有用石膏有用附子，通常就能降血糖。那如果你要用这个，如果以用经方来讲的话，有很多是类似的方剂都是可以借来用的，比如说有一个。经方里面有一个瓜蒌瞿脉丸，它里面那个瓜蒌本身就有点石膏的调调了，那里面底子上也有附子啊，所以虽然本来不是治这种病的，但是用了之后有的时候也会有效。那至于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脚底麻木啊什么的，当然你说用肾气丸来开始打打看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不用肾气丸的话，你用真武汤加一点肾石膏开始医哦，通常效果也是不错的啦。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用药的方法呢，都是同学自己参考就好。那至于说非常初期的，如果只是刚开始口渴啊，然后小便不利，那有的时候光是在五苓散汤的那个范围，五苓散的范围里面就已经打完收工了哦，还不一定要当肾气丸症来医啊，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只是同学我们在看到这个肾气丸的这个引阳气入脏啊，然后让这个身体不要处在这种快速燃烧快速老化的这个 状况的这样的一种疗效啊。但我觉得肾气丸很厉害的一点是它吃的量其实很少，哎，对不对？就是它不是什么大补药，你说真的要补血用炙甘草汤，那个地黄是一天的量都是什么古时候的一斤，哎，对不对？但肾气丸是很明显的是低剂量服用的东西，可是效果却是相当的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因为人呢，大概老到一个程度之后，都会开始有这种阳气不固守的问题，所以就会开始脚比较没力啦，或者是人比较容易口渴啦，啊，就是半夜频尿啦，所以从这些症状反过来说的话，其实肾气丸以调体质来讲的话，算得上是非经方里面非常直接在处理老化这个议题的方子。所以虽然我认为啊，经方是有主症的时候吃会很有效，没有主症的时候吃让人觉得会不会用的有点过头，这种怀疑一直都是有的。但是肾气丸的主症我认为是在一个人老化的过程里面会一一呈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你觉得说哎呀，我40岁的我很明显走路的时候觉得比30岁的我要没有力，然后小腹按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其实在老化的过程之中往往都是可以找到肾气丸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用肾气丸的话，那就是比较算是延年益寿的方子了啊。所以这样子来用它也是可以。那至于说肾气丸的其他的临床的使用的机会的话，因为医案已经发给同学一大摞了，我想同学就自己回去看一看。而且医案后面我还有附那个邹梦辰的一篇医论，那我觉得他也是把历代对于这个方子的看法，哦，做了不错的整理，所以我想同学回去自己看的就可以了。那这个那像陈助教在帮我整理这些医案的时候，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也说其实看这些医案哦，会让人感觉到说这个其实哦，吃补药还是要抓主症的哦。所以肾气丸的主症怎么抓，或者建中汤的主症怎么抓，哦，我就希望同学能够回去记得自己看医案把它摸清楚一点，因为有主症跟没主症开起来效果其实会差蛮多的。像你说同学，我想有不少人就是也有长期吃肾气丸吃保养，对不对？那吃保养是什么感觉？比较不会累，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如果像是这个陈助教前一阵子有一点好像是肾结石什么痛得不得了，那时候有朋友跟他讲说，哦，这个肾结石是肾阴石是寄生肾气丸，他又吃了寄生肾气丸以后就立刻就不痛很多。就是有主症的时候哦，你就会知道这些药都不是软绵绵没力量的药，都是用起来很强的药。就像如果有人真的是那种转泡啊，就是那种什么尿不出来啊，尿到痛得不得了那种时候，那你真的用刺激肾气丸啊，用对了啊，那一下子你会觉得哦，这个药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但是在没有主症的前提之下，就会感觉不出这些力道啊，那就对这些药也是有一点失礼。那另外呢，我们肾气丸里头还有三味药，我想我们是要稍微介绍一下的啊，因为介绍这三味药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方子的结构。因为呢，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三条火车拉入三阴经哈，那这只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或者是最主轴的说法。那至于说其他的药物与药物之间，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互动关系。那我想要把这些互动关系也大略的跟同学稍微整理一下。这个 首先呢，肾气丸里头还有另外一味药是什么？是蜀玉啊，蜀玉就是我们今天的山药了。只是当我讲到山药的时候，其实心里头就有一种很没力的感觉，因为山药让人觉得什么了不起，不是跟韩吉差不多吗？超级市场放的，天天都买来吃，对不对？吃了之后也没怎么样嘛，是不是？所以当你觉得它站到这个伟大的八味丸里面的一味药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厉害啊，但是实际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药。我觉得山药它的功能来讲的话呢，有几件事情还是我觉得它做得好，其他药物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它的这个，首先我们先说说名字好了，就是这个药原来叫做蜀玉，今天叫山药啊，就是是这个说是唐朝的唐代宗啊，名字里有个玉啊，是，所以就把这个蜀玉的玉啊把它换成药啊。然后说这个什么宋英宗啊，名字有个蜀啊，然后又撞到了，所以就把这个蜀把它换掉了啊。于是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避讳的关系，所以蜀玉后来就变成山药了。那这个山药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药性呢？我想它的质地，同学都看过生的山药切出来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尤其最近那些日本连锁餐厅很喜欢端出什么山药泥盖饭，对不对？都是糊糊的、黏黏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从那个状况的山药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比较润泽的药，对不对？可是呢，山药这个东西你真的煮熟了之后也是粉粉的干，就是并不会很润泽。所以山药它的一个特性上来讲啊，就是一个以滋补的角度来说，它是滋润的药。可是呢，以吃下去的结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涩药，是一个固涩的药。而这两种的性质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身体好几种的虚损是有特别好的功用。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一开始就说治伤中补虚雷啊，那个除寒热邪气。那至于后面的补中益气力啊，长肌肉，就那个久服耳目聪明，这些都随他写了啊，因为这反正补药嘛啊，这种很营养的东西吃多了都好就是了。就山药到今天好像没听说什么吃太多出什么问题的。那这个山药呢，它的这个又滋补又固涩的这个效果，我想首先就是如果有人是那种这个伤中哈、啊，就是中焦受伤的人，比如说有人是那种很容易拉肚子的体质的话，那山药就还蛮好用的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就是山药的话，我想一般来讲说什么山药粉啊，加点薏仁啊，加点芡实啊之类的，然后打成粉，然后调水啊，什么当早饭吃之类的，其实对于那种容易拉肚子的体质来讲的话效果就不错。那当然还有像是比如说像是慢性肝炎到后期啊，有的时候那个人的体质会呈现出一种像是小建中汤症那种阴虚，就是觉得燥热燥热的哦，可是又很容易拉肚子。像这样子我们临床上面通常就是山药加鸡内金，就是用来调整这个慢性肝炎后期的这种问题。那至于说像是各类的这个腹水啊，就是也不一定要肝病啊，就是身体里面有积水的这个腹水，那常常用的食疗方法那就是山药跟薏仁啊，各五十克吧，那煮水啊，那每天这样子吃啊，就是当点心吃或者是当粥吃好像都可以的样子。那至于说小孩子不爱吃饭啊，那种一般的我们常用的方子，山药一啊，芡实0.8呀，薏仁一，然后白米二， 然后一起炒到有一点点黄色，然后打粉哦，冲成粥给小孩子吃，那也是长期吃这样子，慢慢给人开胃用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用法上面来讲，我觉得就是脾胃如果是有受伤的，那用山药哦都可以把它填起来，而且填起来的同时能够固涩脾胃啊、哦、让它不容易拉肚子，那就是这个层面的药性。那当然它是又白，然后呢质地又那么润，那山药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养肺的啊、哦、从养脾到养肺，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我们临床能够常用的这个润肺补肺的药。那至于说它的这个润泽加上固涩的药性呢，其实刚好又会对应到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伤中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妇女的这个带下病啊、哦，那我们也中国人也会有一种假设是说，人本来一个中焦吸收营养本来是要送到该去的地方嘛，对不对？那一定是他的营养输布出了什么不对的问题，所以他才会营养掉下来，变成有白带的现象。那像白带的方子里面，我想用山药是常常有的事情啊，就是让这个营养能够固定住啊，让身体好好的吸收，不要让这个营养到处都有漏网之鱼，那掉下来没地方去，然后就变成带症啊。当然女人是带症，那男人可能就是容易拉肚子的体质了。那这个从代症来看的话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就是像山药也是我们中国人可以拿来调整容易流产的体质的方子啊，就像山药四吧，炒肚重三，去断二啊，这个比例，然后呢用这个糯米做完啊，那每次吃三钱啊，每天一两次，那这样子其实这些药方也没什么奇怪，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打法，就是用来、啊、让一个人的这个方面的机能比较稳定，把他的这个间接弄得比较稳固的一些药物。那而且呢山药它的这个补的药性呢没有什么寒热，就是很平的。因此呢像我们同学，我觉得我不止一次听到同学问我说，老师啊，我回去炖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啊，吃了就上火，那要怎么办？那我想其实如果你想要享受羊肉的补性哦，那也不，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要挑战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哦。就是如果你要补肾，要得到羊肉的补性的话，你也可以山药、羊肉、肉葱蓉来炖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几乎不会上火啊，就是它的药性可以压到相当平，然后滋补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啊。所以，那这个至于说山药，另外这个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这个除寒热邪气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山药另外一个层面的用法了。像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只有两个方子有用到山药嘛，一个是肾气丸，一个是鼠玉丸嘛。那鼠玉丸就是治疗这个人的体质是一天到晚容易感冒的体质，那山药是鼠玉丸里面最代表性的药物，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鼠玉丸它的这个山药它的功能是什么，其实就是祛风嘛，就是填补身体里面的空隙，然后把这个风气逼出去啊。所以这样子的药物当然是常吃也不会伤身，而且又不容易束住邪气啊，它的这些效果加起来是很不错的啦。那至于你说啊，这个填补啊，然后能够祛风的效果，有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地方可以用到呢？啊，我想，如果是身体里面有很多风邪的体质的人哦，他也不一定是完全的那种用，就是说鼠疫丸症啊，我们说他三天两头容易感冒，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就是身体里面杂七杂八风邪很多的人不一定是这样子的状况，他可能是 就是说他有病吗？他也没病，可是说他哪里不舒服，哎，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啊，就是那样的那种人。那那种人的话，就身体里面这种邪风很多的人，那这种状况的话，你就不如就每天吃山药啊，新鲜山药就炖汤吃啊，哦，这样子长期吃，哦，当然长期吃，我觉得一定是自己要对中医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山药是一个要慢慢吃、慢慢有效的东西哦。那不然的话，我觉得在那种非中医专业者的面前哦，你如果跟人家讲说，哦，你这样子哦，这是身体有风邪啊，那你最好多吃山药啊，那对方就会说，哦，好，然后就偶尔想起来煮一锅山药排骨汤，然后就再也没有吃了。那这样子其实是感觉不出什么疗效的。就是如果你要用山药来这样的用填补的方法来祛风的话，要做一个疗程啊，就是如果就让你家里面的人肯奉陪啊，就是我们这个月都是每天晚上都喝山药汤啊，但是不然的话你自己每天吃山药粥啊。那当然古时候那什么止虚汗盗汗的方啦，哦，也有用山药的啦，那或者是像是乳房肿块的方子啊，也是有用这个山药这个啊捣成泥啊，然后加一点点麝香来敷的。那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说这种钻在地底的这个地下茎类的蔬菜都有类似的效果哈，就像现在大陆那边说蛮有效的偏方，不是说淋巴长东西的，用那个洋芋啊，生洋芋切片敷上去也会消啊，就好像这类的东西，好像就是这一类的植物对于那一类的病，好像还特别有办法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哈，在当然在神农本草经讲它的药性哦，是讲的比较中性一点。那到了这个后面一代的这个名医别录在讲这个东西了，它就有三个特征，比较特征性的这个它的药性指向就出来。就是神农本草经说山药是下气止腰痛强阴，就是说这个东西吃了之后能够让一个人的气啊比较沉下来，然后它能够顾到一个人的腰，而它能够让一个人的强阴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性功能变好了。那这三件事加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以肾气丸的这个结构来讲，其实是需要这个人的气能够降下来的，对不对？所以山药本身就吃下去之后，就是根本上是能够帮助人的从肺这边开始把气往下顺的。然后呢，你说山药它对于性功能，对于这个腰痛到底有没有补啊？我觉得这个剩下来的部分哦，都不太好意思让中医讲了。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山药哦比较化学成分的检验，好像越来越多说法，说什么它的这个什么化学成分啊，跟什么女性荷尔蒙还是什么东西很像啊，所以就是所以有人在说父亲煮的方子里头常常用山药，就说哦，这其实就是一种调整内分泌啊，怎样怎样那种说法哦。那这些说法，我觉得当然都不会是中医能够说的东西啦啊，所以这些西医的化学类的这种报告的话，可能就同学自己再另外看一看。但是基本上以结果来讲的话，它的确对于人的这种功能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